季后赛首轮比赛至此全部结束，四场比赛全部都是在两回合内解决战斗，轮回、霸图、星心、微草挺进四强，而这当中轮回、霸图和微草正是常规赛排名列于前四的队伍，只有星心从第六的位置逆袭成功，淘汰了常规赛第三的蓝雨战队。而这场比赛，尤其是第二轮蓝雨主场的比赛，引发的争论更为激烈。擂台赛还好，可以看得出蓝雨凭主场选图步步为营的布置，最后只是因为针对叶修的部署被叶修完全破坏，导致步步落后。但是团队赛却为蓝雨招来了汹涌的骂声，直至首轮比赛全部结束，有关这一场比赛的讨论依然是最多的。此时蓝雨战队却已经开始了他们的假期，有关季后赛最后一轮要说的话，他们的队长郁文周却借记者招待会的机会说了个干净。接下来要进行的是霸图对星心、轮回对微草的比赛，季后赛进入了更加紧张激烈的时刻，这四队那自然是一点放松的时间都没有。霸图俱乐部那场招致极多批评的蓝雨主场对星星的团队赛，蓝雨战队赛后都没有进行复盘，但是霸图战队却已是在那场比赛后第三天拿出比赛录像来研究了。在那场比赛之后，研究这局团队赛简直就成了霸图战队备战季后赛的主要内容，而他们会在此时研究的当然不是已经出局的蓝雨，而是星星。他们下一轮比赛中就要面对的星星，在蓝雨的主场打得蓝雨被骂得体无完肤的星星，外界那些批评的声音在他们看来也是不可理喻的。当然他们没闲到要为蓝雨去辩解，他们所在关心的也并不是蓝雨。星星三天的研究和讨论针对的都是星星，因为这一局比赛星星流露出了太多的信息，太多之前的比赛中没有或者是没有那么清晰的信息。全队集中在战术会议室中，投影上又在播放着这局比赛，三天中已经不知反复分解观看过多少遍，但是霸图选手没有一个脸上露出丝毫不耐，神情都仿佛在比赛中一样专注。站在投影幕前的是张新杰，他们的副队长，霸图战队的军师、战术策划者，此时也是面朝着投影幕和大家一起一言不发地看着比赛画面。两队刷新出发，画面中的视角完全集中在星星战队这段，而连续研究了三天的比赛录像也已经不是最初的原始文件了。这不，星星五人正保持前进，突然五名角色中的沐雨成风被打上了红圈标注，闪了几闪。观看并没有因此停下，因为有关这里大家已经关注过多次了。苏沐橙在加入星星后，很多人都觉得他的表现不如过去精彩，起初是觉得他也是来到一支新队，需要适应新队友和新角色，可是一整个赛季下来，大家却也没感觉到苏沐橙的表现有多少的惊艳。但是这三天在霸图，张新杰提出了一个非常肯定的结论，苏沐橙的表现非常惊艳，只是他的经验消化在了点滴中。开场走位时对沐雨成风的标注是在强调他在阵型中的选位和调整，而这单看一个角色是看不出什么东西，需要从整体去看。就在红圈标注出现的那一瞬间，星星整体的移动中，包子入侵和海无量都有一点偏薄，这个偏不是二人的节奏不对，只是因为二人的角色在直线保持的移动中遇到了无法逾越的障碍，不得不小做变相，一个理所当然的寻常的不能再寻常的举动。但是苏沐橙却也跟着调整了，没遇任何障碍也不会撞树的沐雨成风，就在包子入侵和海无量绕树之后调整走位。画面定格，星星停顿在两个角色绕树、沐雨成风被小调整后的站位结构。 一个看起来无关紧要的细节，但是 这保持了星星阵型的绝对完整。张新杰转过身来对大家说着，这样的动作由始至终贯穿在比赛中，之后的我们还有要说到的，这里这个地方就是想让大家意识，这样的动作苏沐橙已经会在这样一个完全无关紧要的地方下意识去做。如果要我来找一个合适的说法的话，我想现在的苏沐橙已经不是叶修一个人的最佳搭档，而是星星全队的最佳搭档。三天的研究讨论，这一下是张新杰第一次给出一个这么明确的说法，他更加全面，更加团队了。林静言说，作为老选手，苏沐橙他们都不陌生，张新杰给出这样的说法来定义后，他们立即就会对比曾经的苏沐橙来做参考对比，顿时就也感觉到了这种差异。曾经的苏沐橙不说眼中只有一个叶修，但在策应方面确实不够完全平衡，有关着重于叶修的决断会导致他才能的利用事实上并没有最大化，也许因为有些时候叶修并不是他策应的最佳选择，策应支援一下队中其他选手更能打开局面，而现在这种问题消失了。比赛画面很快到了双方接触，蓝雨顺风而下强攻，星星瞬间被打散，而此时张新杰将视角切成了苏沐橙的主视角，望着这第一视角的画面，每个人都好像身临其境，身处在那场紧张激烈的比赛中。苏沐橙的主视角一直在动，一些画面中重复出现过的东西或远或近，然后突然定格，是张新杰选择的定格。画面中蓝雨的双剑客已经突击入阵，配合之精妙，连叶修都无法抵挡。这时的苏沐橙呢，他的视角里有这一切，他也有可以帮星星稳住局面的机会，但是他没有。苏沐橙的视角这时候倒是经常留意着郁文州索克萨尔的举动。 换是以前的苏沐橙会怎样呢？ 张新杰提问。老选手们都沉默。以前的苏沐橙这会儿八成是配合叶修一起应对蓝雨双剑客的挑战了吧，但是现在的苏沐橙呢？ 星星这里是有计划性的散乱，苏沐橙的应对响应了星星这阶段的计划，他若是和叶修联手对决蓝雨双剑客，很难出现后来这种场面。 后来的场面研究了三天录像的霸图，诸位当然是无比清晰，星星乱中有序，打乱星星阵型的蓝雨最终却像深陷泥潭一般挣扎不出，这当然脱不开星星战队每一位的努力，但是苏沐橙在当中所起的作用，霸图战队分析了三天却显得意味深长。 对苏沐橙的看管，蓝雨做得不够谨慎。 张新杰一边说着，投影幕上切出了一段剪辑的视频，一幕一幕正是这场比赛中苏沐橙多次利用的沐雨成风远距离优势从中穿插，干扰蓝雨的计划实行，而蓝雨对于并不紧贴他们的沐雨成风确实没有过什么有效的看管，让苏沐橙打得舒服之极。这一句也算得上是张新杰对于蓝雨这场表现的一句批评了，而这可是现在那些吵吵嚷嚷的声音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不过察觉到这一点的张新杰也没有表现得如何骄傲，这也是他们仔细研究分析了三天又归结出的线索。苏沐橙的这种转变是非常碎片的，不经过这么仔细的梳理很难察觉。张新杰这时只是庆幸，庆幸有这么一局比赛给他们提供出了这些碎片信息。 看来我们得盯他盯得更紧一些， 张家乐这时说。 覆盖他的视线吧。 张新杰望着张家乐，老选手之间无需说太多，张家乐这时主动开这个口，就是因为他已经清楚他是霸图战队中最合适切断苏沐橙和星星全队联系的那个人。百花缭乱， 有远程攻击能力，百花式打法，无论是覆盖沐雨成风还是覆盖战局，都能对苏沐橙的判断产生干扰。一个战术安排就这样设定下来，外界恐怕没有人会想到霸图对星星战队中第一个单独提出要严防看管的，竟然会是在星星看起来并不怎么吸引眼球的苏沐橙。而这也并不是霸图研究了三天的唯一结论，比赛录像被继续播放，很快到了双方打得一团散乱的阶段。包子入侵一度被蓝雨当成攻击点，结果几经转换之后，却是包子入侵和海无量联手绑架了他们的治疗。星星本场选择包子入侵出场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这是霸图这三天又在分析的一个问题。选手和角色的选择是最能反映战队意图的，包子这种飘忽不稳定的选手，对于力求严谨的张新杰来说，那是最不喜欢的。比起玉文州，他更在意星星怎么会在关键时候启用这种有可能戳伤自己的选手。有叶修在旁补救，这是玉文州场上发现的，霸图他们也很快就察觉的问题。但是这只是意味着星星有一定消化包子不稳定隐患的能力。包子上场的用意是什么，和这没有任何关系，总不能是让他上阵来消耗叶修的注意力的吧。随着比赛录像进行到对蓝雨治疗灵魂愚者实施绑架，投影画面又成了一套集锦，一套包子入侵攻击灵魂愚者的集锦。结论，包子的出场就是为了针对徐景熙的灵魂愚者。流氓这个职业在技能打断方面有很多手段，而强于防守的守护使者防卫手段非常多，正需要流氓这样的职业来限制。画面定格在了包子入侵直接一个霸王连拳放翻灵魂愚者的阶段。 很夸张是不是？ 张新杰指着这一幕说道。 但如果不是这样夸张，这时候灵魂愚者出一个守护美德或是天使微光的话，局面就破了。这个包容星在做这种事上很积极的感觉。 感觉？张新杰做事可从来不会是凭什么感觉，严谨如他此时都说出了这模棱两可的话，实在是对包子也把握不清。